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我是主播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交通部门根据指挥中心的交通运行数据以及高德地图的出行数据综合分析预报称，本周末呢将会迎来祭扫的小高峰，各墓园以及陵园周边的道路还有部分的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将会有所增大，容易发生拥堵的问题，在这里提醒大家及时做好打算。在北京的最南端有一条路叫做卢球路，这里曾经是北京的普通农村的地块，而如今呢也是沿路建设了100多栋高楼大厦，而这里也就是北京新机场的安置房，拥有136栋住宅楼、1.5万套房屋规模的北京新机场安置房的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工，预计今年的6月份将会实行全部的楼座主体结构封顶，明年9月完成竣工验收。来关注旅游方面，新西兰移民局发布消息称，以旅游探亲或进行商业活动为目的前往新西兰并于2017年的5月8日后递交签证申请的中国公民可以获得最长5年多次往返签证。关注社会方面，浙江温州的警方近日对外公布了一起特大生产销售假冒创可贴案，共抓获了各类犯罪嫌疑人21名，查获了假冒品牌的创可贴116万4000片，涉案金额达到了2000多万元。 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喝可乐等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等你说今天的烦恼，等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

是想哭，就让自己大声的哭。 到此，生死与你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这里是 FM 969，我是主播周周，一起来关注资讯。浩浩永定一度为灾，而现在也终将重现出水草丰美的盛景。从国家发改委和水利部门等多个部门了解到，作为2017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永定河的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的总体方案将在近期正式启动实施。未来永定河的北京段将会成为一条蓝绿交织的生态走廊，拥有三个临水相融的生态节点和三段特色突出的功能分区，重新打通这一条穿行经济文明的经络，让永定河恢复生机。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了北京网购族的消费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去年北京的网购族平均每月的网购次数为4.7次，比2015年的4.1次有所增长。不同人群的网购偏好调查也显示出，女性最爱买衣服类，男性最爱买电子产品类，而网购的满意率也超过了90%。今日有游客骑行穿行南锣鼓巷的时候被安保人员拦截，而巷子的南北两端以及各个分岔路口只有标写着禁止机动车和三轮车通行的标志，许多游客表示对这样的行为纷纷不解。而东城区交道口的街道办事处就此也发表了解释，称共享单车不易于管理是被禁行的原因之一，而游客最爱用共享单车，使用时却不规范，骑车也会给行人带来危险，所以在景区并不适合骑行，游览起来还是步行更为方便。北京市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商业办公类项目的管理公告，明令禁止将商业办公类的项目擅自改变为居住等用途，禁止违规代理商办理房屋销售或虚假宣传商办类房屋居住用途。 让你去放纵，以

的心快要死了，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爱真太多，爱会走火出魔，任由你自由的，好在我苦中作乐。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顺，这街道这水漫，我能和谁相拥？这味道那么重，这思念那么浓。这胸口那么痛，这人海风起云涌，能不能再相逢？这快乐都雷同，这悲伤千万重。Alone，这歌我谁能懂？这城市那么空，没有你的空洞，连呼吸带出的风，想得真难以容。我站在黑暗中，心已经跳不动。Alone，在爱人里游泳。 暴风雨，只要不灰心不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王力宏独创了一种叫 Check It Out 的音乐风格，据说是因为他觉得以前的华语流行音乐风格都已经是过去时了，已经 out 了，他要开辟出一种全新的音乐模式。不过这种模式真正开始出现是从2000年的《永远的第一天》这张专辑开始的。 我终于看见了你。 在此之前，王力宏已经入行了5年，这5年里他发过7张专辑，不过这些专辑都是他的业余制作。他当时正在美国威廉姆斯学院就读，只有在课余时间才回到台湾录音，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学业。199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本科学士学位，第二年他还考入了伯克利音乐学院，但是这却遭到了家人的反对。他的家庭基本都是医学院出身，属于正统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王力宏想做歌手，这令父亲大为震怒，甚至还要跟他断绝父子关系。所以后来王力宏没有读完伯克利音乐学院就中途退学了，不过这也跟他后来的跳槽有关。在这一年他加入了索尼唱片公司，正式开始了他音乐的腾飞，翻唱了《龙的传人》，这首歌在华人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他的 R&B 翻唱顿时也吸引了所有华人的注意，有人接受，有人无法接受，但这只是个起点。为了兼顾绝大多数听众的口味，他还是唱了很多被市场欢迎的情歌，比如《唯一》，歌曲深情款款，配合着王力宏白马王子般的形象，成为了当时大街小巷口口相传的金曲。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王力宏《唯一》。 牵着我的手是你，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心，回去谈何容易，却的唯一，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 Baby 我已不能多爱你一些。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逃避。